望向麦田染处有只乌鸦，瞬间眼前变作两只斑马，人没有害怕哪来优雅，就算漫游世界到处关卡，将生活一一简化，雷暴远或大雪还未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说好是日自制快乐，荧光笔画片金箔，紧要是生气事，原来玩具话说立即小意思，是日自制好事，穷光蛋弄快蛋事，哦嘻哈哈每一天，沿途有我配乐，沿途有你快乐。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感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好啦，正嚟到11点12分，返返嚟试下快乐，我哋有情绪百科全书。今日请嚟嘉宾 Peter Zhang。 今日的我改咗名叫 Peter 啦。 冇错，係咁咪曾彼得。 Hello, 大家好，我係 咁刚才讲啦，即係点解会讨论呢个名呢，就係因为我哋嘅其中一位拍档，就唔係 Ada 又唔係我，唔讲边个啦。咁就问咗一个好无聊嘅问题，就係曾彼得呢点解个名呢係叫 Mike 呢，咁样不如你自己问一次啦，表。 系我代一位好奇嘅听众问嘅， 系我朋友问嘅， 朋友问嘅，点解你唔叫Peter 嘅？ 哦，因为细个一班入面有成六七个 Peter， 哇咁 啊，成即系大家都系呢个名嘅时候，我觉得我要特别啲。咁 你系教会学校啊？ 哦，唔系， 全部都系叫 Peter。 哦，啊咁啱啊，真系，可能呢个名比较 common。 哦， 咁但系咪嗰阵觉得啊呢个名几特别，咁真系出到嚟社会嘅时候先发觉，原来叫咪 仲 多。 真系 系啊，连外国嘅教科书都系 Mike。 唔係，所以係冇 Peter 過嘅，從來都即係短暫都冇嘅。 有細個咯，真係講緊係小學一二年級咯。 哦， 所以都冇講錯嘅，其實 係都有過嘅。 咁然啦， 呢條問題算唔算係你答得最多嘅問題？ 成問 都算係嘅，同埋 頭髮 啦，頭髮啦，係啦，點樣保養啦？ 可唔可以點下 啦？可唔可以係真定假咯？係，我成日唔知點解開 live 嘅時候咧，都仲有人問緊我頭真定假嘅。 你使唔使再澄清多次啊？而家 係假嘅。 其实系假嘅， 其实系假嘅， 为咗满足大家，系假嘅。其实阵间攞落嚟先。 喂，咁咧，我哋一路刚才未入直播室之前，其实已经倾紧偈噶啦。 系， 你嗰种中意倾偈嘅一个即系习性咧，系入咗行先系咁定？你一路都系中意倾偈嘅咧？ 其实我好 I 嘅。 哦，系咩？ 真系你话讲嘢多咧，我谂我入行。一年之後開始先慢慢講 習慣， 係習慣呢樣。因為其實我啱入行嘅時候，我覺得好大壓力，因為我唔係好識講嘢啦。我有陣時咧，我會好緊張，一講嘢或者要去傾偈嘅時候，因為成日驚自己講錯嘢，或者係驚冷場。咁所以咧，我每一次做訪問嘅時候，其實都好緊張。 係，但係你而家叫人 talk to me 喎。 系啦，依家就可以 talk 啦，依家 talk 下都冇乜问题。 唔系，佢咪咁讲咯 ，talk to me 佢唔使讲啊嘛， 唔使讲， 你讲啫。 我负责聆听啫嘛，你哋负责 talk 咁样。 系，咁今日咧，我哋即系话明情绪百科全书啊，我哋都系照翻我哋嘅习惯好嘛。 习惯，咁咧我哋有本情绪百科全书咧，而家就喺呢一个 mic 嘅前边啦。咁咧，佢随便咧就揭一版，咁我哋睇下咧有咩情绪，然后咧就借嗰个情绪咧同你倾下偈咁。 紧张。 O K 嘅，我觉得应该唔会抽到啲奇奇怪怪， 都唔系噶。 喺呢个 我哋整得奇怪。 好，我帮你啊，帮你睇睇呢个系咩嚟嘅？ 系 厌恶， 厌恶， 厌恶。你有咩系特别厌恶噶？你个人， 特别厌恶 食物上咧，或者系嘛，或者工作上， 或者遇到一啲问你点解个名唔系 Peter 嘅， 好讨厌嘅电台访问啊， 好讨厌问题啊咁样。 系， 先讲食物上真系有喎。食物上嘅厌恶，我唔食一啲粉状嘅芋头咯。 点解啊？ 唔知喎，由细到大都系，即系我食啲好粉状嘅或者 薯仔。 粉葛。 系啊，粉葛咯，薯仔都 OK 嘅，其实。但系你话真系 炸咗啲啊嘛， 炸咗，系炸咗一条条嗰啲都得嘅，或者一片片都得嘅。 薯蓉就唔好啦， 薯蓉就唔系几好。 粉状啲人中意， 系啊，唔得会呕。 有冇童年啲阴影？吓咁夸张得意？ 即系我直头细，我同埋我绿豆沙、红豆沙都唔食嘅。 系， 我细个试过食过，真系呕出嚟。 哦， 我唔知点解，但系咧。 唔干净咋嘛？ 即系唔系唔干净哦，但系咧人哋食就冇事，我食就觉得好想呕，可能系嗰个 texture 嘅问题咯。 咁啊，人咧，人咧，有冇一啲人系你好怕见到嘅？即系例如合作或者可能交朋友上面，即系有冇一啲咁哇？我即系一嚟到就觉得磁场唔啱咁样。 吓，唔使开名嘅， 厌恶。 谂下先，其实 系 你话厌恶呢样嘢，我。是冇一个好特定某一种、或者某一类嘢人啦、我会好厌恶啦。但可能是真的他会得罪我咪厌恶咯。他激怒我咪咪咩咯。 即是会冒犯你的人。 是啊，我即觉得可能我比较不好喜欢口沫遮拦那些。 哎呀哎呀。 是口沫遮拦的人。是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倾偈呢样嘢，因为我细个嗰陣我個腦都係成日都唔經大腦講嘢，我都覺得有陣時真係會衝口而出講嗰啲唔係好應該講，或者係嗰刻你覺得冇乜嘢，但係其實諗翻轉頭你會冒犯到人嘅，即係我自己都試過細個係咁， 年輕都係， 係年輕係咁樣嘅時候，咁我覺得讲嘢呢样嘢系好紧要，即系唔可以唔尊重人咯。你可以讲你想讲嘢，但系前提要尊重。即系我比较唔系好中意呢类型。如果有啲人系讲说话系比较倔啲嘅话，咁会觉得 所以 应该咁讲。 所以嗰个位置所谓厌恶咁嘅出现，反而系厌恶呢一部分嘅自己系嘛？即系有阵时佢咁啊，其实有阵时会唔会啊做完访问啊，或者同朋友之间倾完偈啊，觉得我先唔应该咁样冲口而出嘅。 我都有啊，都有。即系有阵时你讲说话嗰刻，你可能个节奏好快嘅时候，有啲说话你冇得好立即思考，呢个都系我嘅一个学习紧当中 一个课题。 我谂你都曾经试过即系撞过板啦，或者得罪过人啦，所以你先至会有咁样嘅谂法。 都经常， 经常， 因为我算系冲动型嘅人，系啦，即系我谂到嗰样嘢我就即刻去做噶啦。可能呢一个冲动你唔会谂后边会点样，即系你觉得啊呢一个 moment， 我觉得咁样做啱，好去嘛。咁可能其实后面会引申一连串嘅问题，但係嗰刻你又唔会諗到好多，呢个都系有少少性格上嘅问题。 性格但同时都系我諗系咪青春嘅表现嚟㗎，即系有阵时嗰种冲，即系当然有阵时 年轻就系咁， 系啦，你太老练呢，其实个人又感受唔到个真㗎喎，即系你讲所有嘢都系好即系圆滑，然后大家都系冇头冇尾嘅，有阵时又会驚嗰种嘅即系唔知倾到啲咩，倾到一个钟嗰啲， 都系两睇咯。即系我都几，即系我开心，我有呢种冲动嘅。咁因为就系呢个冲动，所以我先可以做到歌手。 但系你最近呢两首歌啦，即系讲 Talk to Me 啊、养分啊，等人再听啦。但系我觉得咧，感觉都系有一种好迈向成熟嘅感觉。 哇，多谢你。 系咪？即系都系你系 你系开心嘅，听到迈向成熟呢 开心 系嘛？ 系啊，成日都俾人。哦，其實我都希望是一個成熟的人， 是 因為點解呢？點解會希望自己即係叫成熟啦？其實我覺得以往我自己嘅歌呈現出嚟嗰種係好好因為都係慢歌，都係一啲好慘情嘅歌。咁其實呢一種歌，我諗擺喺咩年紀都會啱用嘅。咁但係嗰種嘅唔開心啊，嗰種。失恋嘅感觉，其实我觉得冇得做一世，即系冇得一世都失恋嘅件事，系咪先？ 咁惨 系啦，呢件事真系好悲哀。 嗰啲歌手系专登失恋再写歌噶嘛，出名噶，国际级。 我又我觉得呢个方向未系好啱我嘅嘢，又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嘅音乐可以俾多啲能量大家嘅话，咁点解唔试下朝住呢个方向呢？咁我觉得喺上年应该前年年中嘅时候，其实都。我覺得應該俾我自己喺新歌上邊朝住呢個方向，咁其實嗰陣已經有我諗四首都係類似呢個方向，咁我哋就揀完之後，咁就慢慢去修改，咁跟住之後上年就出咗 Talk to Me 啦，同埋今年出咗養分啦，係啊， 咁一陣間我兩首歌都會聽到啦嚇。頭先我哋講話即係你對有啲咩人？你會覺得厭惡啦嚇，我哋講到即係做咗啲咩事，咁有冇啲地方你會覺得係？我一去到我就覺得哇唔好啦，我唔想喺呢啲地方咁樣。 登台嗰啲地方嚇， 登台 登台系冇， 系 有台我可以登啊，多啲揾我大家。 冇乜地方你去过咧，觉得好真系唔中意呢啲地方咁样。 嗯，你知唔知整噶？即系咪嗰啲咧？ 洁癖嗰啲啊？ 我谂佢唔知整噶， 系唔算特别知整咯。 真系嘛？ 系啊，唔算好。 唔系佢个人其实好似冇咩会厌恶咁。即系你好似 即系 EQ 好高啊，好阳光啊，好情绪稳定啊！即系阿咪，我同你认识咗短短嘅时间，就系觉得系咁。 你讲得好粗俗， 多谢你。 短短嘅时间，真系短嘅，有讲短嘅 都有嘅。如果你话厌恶话， 嗯， 应该系令到我唱得唔好嘅地方咯。即 系 可能个地方嘅音响， 音响啊， 我谂每一个歌手都系噶啦。 啲 full back 啊，或者即系 声咁差啊。点样教都教唔到啊！ 系啊，喂，你会都系有呢个要求，好有呢个要求嗱。因为我点样会咁样讲咧？其实有一辈嘅歌手咧，已经唱太多呢啲情况，硬坏嘅音响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我都系咁样唱。 冇望啫，系咪先好唱？ 系啊，其实听唔到我，听唔到 full band 我咁，佢可能都系咁唱。但系你咧都会系好执着于话，唉，我真系点解个音响唔系搞好啲咧？咁你而家都会系咁嗬？ 都会咁，我觉得因为。可能我仲系新咯，系啦，死都话自己新啫，死都话自己新，系啦，我仲系新咯， 又新又成熟啦，而家 比较细个啲咯，咁样，唔系，所以我觉得可能 full back 或即系呢啲声上面可能比较敏感或者比较执着啲，即系我希望可以俾一个最好嘅表现俾大家，所以呢啲我成日都喺 rehearsal 时候我教咗好耐，有阵时。教得唔好咧，我會猛震嘅。 點啊？你自己譬如你唱啦，播 MMO 咁樣，咁你真係會走落去個 panel 度。 你發脾氣係點㗎？ 教 係咯， 咁唔會發脾氣，咁係比較語重心長。啊，呢啲位可唔可以個光可唔可以多少少？其實我覺得仲係有啲拆喎，可唔可以再教教佢？即係類似咁。 係個 reverb 可唔可以少啲啊？咁樣 輕多翻一兩個 dB 咁樣， 兩度啫，兩格 好好啊！ 我會㗎，即係我覺得啊，呢個音我有試過，即係可能音樂喺度教嘅時候咧，覺得哇呢～人声点解仲系咁细嘅？咁啊，起码推大三个 dB 俾我唔该，即系一路教都教唔到嘅时候，个人都有啲猛震。 不过你刚才讲新嗰样嘢咧，都几得意嘅，即系喺流行工业啦。其实新呢样嘢好浮动嘅， 系 即系五年都可以仲系叫新人嘅。咁尤其真系啊，有阵时因为你睇出几多嘢嘅啫嘛，你有阵时出一出现。咁 有年可能做咗三隻歌， 系啦，有啲人系咁样噶嘛。咁而你嘅身咧就系嗱，你19年就 你直情新人嚟啦。 唔系，但系你嘅身系我想讲嘅就系咧，因为你喺唔同嘅环境再 engage 嗰个公众， 系 即系我哋见到系咪喺香港，然后之后去内地咁样，即系呢一个系咪都系一转换环境，咁新人嘅感觉又会再出现噶嘛？ 嗯， 哇，你咁讲都真系有啲嘅， 吓。 都真係有啲，即係我覺得面對唔同嘅環境，面對唔同嘅市場啦，嗰個市場對你嘅需求又未必係一樣嘅時候，你去點樣對待你自己呢件事都有少少唔同啊，所以好似去緊呢個冒險咁樣啦，你喺香港冒險完，跟住第二度又冒險下咁樣，我覺得呢個係都有少少覺得仲係新人嘅感覺啊，同埋。我都覺得好認同嘅，即係可能你一段時間其實唔係出好多歌嘅，因為其實我前兩年嘅作品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咁前兩年都好似啊自己要去做自己嘢咁樣磨練下自己啊呢啲嘅， 亦都好多綜藝嘅即係嘅活動要去啦。 當其時都其實一兩個咯， 係咯， 因為其實對我嚟講就好似去參加去見識下咁樣，即係派我去。啊！睇下呢個世界幾大，其他地方嘅歌手係可以唱得幾好咁，我都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冒險一個見識咯。 係，我哋聽Talk to Me 咧，其中一段我覺得嚇點解會係咁樣處理就係嗰段 rap 啊。係點解你唔自己唱翻咧？ 自己 哦，其實一開頭係我自己唱嘅， 係咩？ 係啦，咁我覺得我唱完之後咧，因為一開頭就普通話嚟嘅， 係啊。 咁普通話嗰段嘅時候，我聽完我覺得感觉唔系几良好， 即系你自己话觉得唔得， 因为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夹，咁我哋就揾咗我朋友啊，当其时全民造星嘅战友阿细庄，佢帮我写咗一段英文嘅 rap， 我觉得个感觉就啱啲啦，咁我自己再试下 rap 多次，咁我觉得如果用我自己把声嘅话咧，咁我其实就唔使做歌手啦，会完全污染咗我嘅职业生涯嘅，因为真系好难听。系啦，咁所以我就唔用。 證明你皮喎，你而家咁 證明你嘅冒險精神未夠， 好想俾我。你咁樣講 嚇，咁唔係呢個冒險精神 太過分啦，有少少，有少少 over 得滯，係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嗯，其實呢一首歌對我嚟講，我希望係可以做到好似即係同人講咁樣。咁所以有一次喺我沖涼嘅時候就忽發奇想，誒係啦，即係度橋好地方係嘛。咁啊，如果揾一啲十幾歲嘅小朋友去 rap 嘅話，即係唔係 rap， 即係可能講出嚟嘅話會點樣咧？咁我就喺我自己唱歌學校可能揀咗十位度啦。 係咪女仔？你嗰陣時係諗係女仔㗎？ 係，我都係女聲。咁、okay. 哦、所以我就揀咗可能七岁到十八岁 咁细啫咩？听落去又觉得又冇咁细。 喂，好啦，你哋唔好再讲，我要播歌。 系咩？ 我唔俾你讲落去。 谂住你会推。 唔系，同埋最重要系我想报你。即系个唱歌得唔得嘅？ 嚟嚟嚟 ，OK， 好好好。带嚟有咧曾美达嘅呢一首歌《Talk to Me》啊，时间去到十一点二十六分，转个头翻嚟继续倾偈。 聊聊为什么半夜睡不着？跟我聊聊为什么拍照忘了笑？你拼命被这个世界需要，却忘了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会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任尔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The song to m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牵着你，你放心栖息。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世界需要，我想我想读懂你的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会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任尔绕，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牵着你，你放心栖息。 平时咧，我情绪百科全书咧都话晒可以揭到几个字啊！我哋今日咧即系堕后咗啊，最快啦！ 再揭多， 再揭，再揭，再揭，再揭，好，好，一二三， 唔该晒你啊，Mike， 系呢个叫做 自我感觉良好。你系咪咧？你系咪一个咁嘅人咧？ 曾比特系咪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嘅人？ 梗系啦，我觉得呢一行基本上大家都要自我感觉良好先至可以做到呢行嘅。 你由细到大都系咁嘅， 乐观派系咪？ 算乐观派系嘅，我觉得系嘅。但系你话细个系咪好自我感觉良好，我唔系好知。但系我觉得大个系嘅，好明显嘅。因为我觉得你要去对自己，即系我觉得呢个字冇正面或者负面嘅。你系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嘅感觉，你觉得系 I'm good 系啦，呢样 冇嘢啊，呢个 OK 啊，咁 呢个唔系一个正面或者负面嘅嘢，但系只不过你唔好将嗰件事变得好似好骄傲咁样，咁呢件事就太过 over， 就太负面，所以我觉得我系嘅。 咁你系用嚟抗衡嗰个紧张啊，定系点嘅咧？即系你仲即系咪一个咁样嘅拉扯嚟嘅？ 有啲嘅，因为我觉得 你要去人哋听你嘅歌，或者人哋留意你嘅表演。如果我斯斯缩缩咁样，呢件事系唔吸引、所以你一定系觉得我系最 OK 嘅，我行上台、我就系最好噶啦。呢、一个状态系好紧要，所以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我要话俾自己知，无论你几紧张都好，或者你几惊都好啦，呢件事我要。呈現我最好嘅嘢出嚟。 係咁，但係曾美特冇一啲話嗱，即係自我感覺良好嘅人咧，就變相啦，可能個挫敗感會低嘅，即係冇乜嘢打得到你，或者冇乜嘢你會令到你覺得挫敗，會唔會係少啲咧？ 少啲啊， 嗯， 即係好似 挫敗感。 好，我啱啱咁講，其實我話到衝動，有陣時咧發覺。领嘢啦，系啦，后边个后果比较大嘅时候，咁个挫败感都系好大嘅，系咁。但系 normally 我唔会俾自己，即系都唔系几好啊。但系 normally 都唔会俾自己唔开心，系啦，因为我觉得唔开心呢样嘢，佢会影响到我后边嘅工作或者后边我嘅 planning 咁样。 系 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都唔系特别好嘅，因为人嘅情绪应该系要被 release 嘅。系咁，但系有阵时。可能真係都係嗰句性格呢，有時逼自己我要去咁，唔得 ,ok, 我要唔好唔開心啦，繼續做嘢，係啦，繼續練嘢咁樣。呢、這個係練下練下，可能就冇咁唔開心，或者點樣，可能有啲呢啲咁樣嘅少少嘅程度會擺喺心入面。 係、算唔算啊？曾比特喺即係出道以嚟嘅呢一個嘅歷程係你叫做預計之內，又或者係有冇一啲覺得，咦？原來係會咁樣喎， 即係軌跡係咪？ 係啊，個軌跡。 我知道會紅噶啦。 我諗係特別係喺內地發展嗰段嘅時間，即係啲綜藝嘅時間，可唔可以係最自我感覺良好嘅嗰段時間？ 我知道會紅噶啦。 我知道會紅 啦。呢個自我感覺過分良好啊，最少。係，我其實真係冇諗過嘅，因為我覺得當其時參加係抱住一個嗰種叫咩啊？ 試下 去。都系得啦， 探險 都系得啦，系啊，因為你又唔識啲人，好多即係成個 market 對於你嘅感覺你又唔知道，因為其實喺內地其實我都係一個新人嚟嘅，真係，因為零乜都係零，咁所以反而可能冇乜包袱，咁啊嗰人又去，唉，寫一寫一唱啊，咁所以都開心嘅，就係嗰個 moment 係真係意料之外嚟嘅，係啊，咁但係真係翻嚟香港之後，反反覆覆有好多嘢發生嘅時候，嗰段時間係最挫敗咯，即係好似你覺得你有好多嘢其實你已經可以去做噶啦，或者係你呢一個嘅狀態其實好多嘢你可以做到添噶啦，已經係啦，或者係你會更加忙嘅時候，咦，好似 stop 曬所有嘢啊，或者係咦，好似乜嘢都冇發生咁樣。我覺得呢一個落差係最挫敗咯，即係無論我 expectation 係啊，有陣時你自我感覺良好都係抗衡呢啲嘢嘅啫嘛，就係、我覺得好彩真係性格叫做逼自己樂觀啲嘅時候，咁啊唔係咁挫敗，唔係咁傷咯。 所以你嗰、那個剛才講話嗰啲起伏挫敗。你 talk to 嘅人其實真係 talk to 翻自己喎，你 talk to 邊？ 仲有你隻狗仔係咪？ 仲 有隻狗仔，狗仔 你係會自己搞掂嘅，就唔使有任何嘅一啲，即係有冇一啲儀式嘢㗎？即係咧，等我去揾個沙灘行下先，去摔個髮先咁樣。 摔個髮， 唔摔得啊髮。有冇啲好似真 係 冇？ 即係練嘢就係已經係嗰個自我療愈嘅狀態啦， 或者。系啊，真系，或者瞓喺度咯，即系咩都唔做咯，躺平一轮先啦。 我而家近距离见啊，因为平时见你咧冇咁近啊嘛。咁我其实唔系好知你个样系点样，即系平时喺电视机上见啦，咁报纸咁样，你唔系系啦遮住咗。我而家咁近距离，你有冇谂过你电直咗啲头发会系点？ 我有玩过 吓，你有玩过 啊？几时嘅事？ 似唔似 John Lennon？ 有少少， 系即系有少少似 John Lennon 嘅，你哋留意一下。 可以想象到，其实真的 想象系啊，想象到 差唔多超咯。Imagine all the people， 争少一样子其实， 但系唔得嘅，因为我拉直咗，我就有过呢个想法，不过真系试过拉直， 系 跟住哇吓亲人嘅真系。 我都有 imagine 到嘅， 有少少唔系几好啊，唔好断送自己生涯先， 暂时唔好谂呢啲嘢做。好，喂，我哋揭唔揭多个字啊？ 好啊，揭多个 字啊， 系， 好紧张啊， 喺我诶， 做乜嘢啊？ 其实系我哋揭一次嘅咋，系 呢个咯， 唔系呢个佢就咁贴快乐出嚟，唔可以， 系 好啊，卑微感。 卑微感啊， 卑微感 ，humble 喎， 唔係有少少，因為我睇阿 Mike 個 IG 咧，佢嗰句嘅説話就係默默前進的人，最後都會閃閃發光，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將自己好似我要默默耕耘咁樣嘅？ 有閃閃發光， 係咯？點解會打呢一句喺個 IG 度？ 因為我覺得好有意思呢一句，有陣時我唔係要 一步登天， 係一來啦，同埋。我唔系要打锣打鼓同你讲话，我系我依家做紧呢样啊，做紧嗰样啊。因为咧，呢一行即歌手咧，好多时都要将自己生活公开俾大家睇，即系你要话俾大家知我哋要做啲乜嘢，我哋发生紧啲咩。但系其实系咪真系有咁多咧？我即系可能我喺呢一行嘅时候，我觉得其实喺我嘅生活真系未必有好多嘢系话紧俾人听，我做紧好多嘢。咁冇理由即系当然有工作嘅时候，咁梗系会好开心同大家分享啦。但系有阵时冇工作嘅时候，系咪喺我即系练紧吉他啊，同你分享呢件事其实闷嘅。我觉得咁，我觉得对我嚟讲啦吓，我应该要话俾自己知，我做嘅嘢系我自己做紧。咁去到一个位嘅时候，突然间 show， 突然间可以俾到大家睇嘅时候，呢件事系咪最靓咯？系咪先？即系有一个肥仔变成一个大只仔，或者系变成一个瘦仔嘅时候，嗰件事系咪好 amazing 啊？我呢样嘢系最即系我想要嘅嘢。我嘅 IG 或者可能我嘅 social media 其实好多嘅分享系，我觉得好有意思，或者系我想话俾大家知，哦，我已经努力一轮啦。咁呢件事开始成型啦，开始出现啦，开始做到啦，咁我会同大家分享咯。就好似我最近一个 post 就系、是，我真系啱好录好晒我 album 入面所有嘅歌啦。咁我就真系影咗张相，哇！嗰刻我系好开心嘅，因为已经好似完成晒所有嘢，嚟紧就准备要推出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影咗张相就同大家讲吓，终于就嚟完成啦 ，keep going，keep going。 哦， 你刚才咧讲话做只碟啦，有广东歌噶嘛？ 有。大概三首歌咧係廣東歌嚟，係兩個版本，即係有國語版啦，有廣東話版咁樣。咁嚟緊有公司 planning， 應該三月會上推出嘅。 O K， 哦，等下先啦。但有一樣嘢唔使等，就係佢你真係瘦咗。你剛才 唔 係 啊？ 剛才話肥仔變大隻仔，你哇！你睇下你呢度 嗱，大隻仔你未睇到嘅， 我就睇唔到咩？ 睇到佢曾經 show 過嘅咪，我就頭先咪後就 問下 曾美特，點解你唔show 多少少嘅你健身嘅成果嘅？ 未有 show 唔 show 機啦，有 show 先 show 啦。show 機嘅意思係 show 機之前睇 show 到 show 噶嘛？ 今年有冇 show 啊？今年應該有 show 啦嘛？ 有冇？ 暫時好似未收到通知 系咩？ 我见你用个追翻啲作品嘅呢个动词，我见你即系话今年谂住追多啲个人嘅作品。 系啊，因为好似啱啱讲上年，即系23同24年，其实歌曲嘅数量真系唔多。其实我谂加加埋埋 cover 比较多添， 系 咁，所以我唔觉得咁样系一个健康嘅状 态。 咁所以今年其实，希望除了 album 之外啦，亦都可以再多啲唔同嘅作品啦。因为呢件事系我咧加翻前两年嘅歌都应该差唔多噶啦，系应该可以十几首，应该都咁上下咯。 系 不过慢节奏有个对于自己嘅即系唔着数就系、是、慢节奏咧，那个脑就多嘢谂啊。系咪？ 认同 系啊，你就会多嘢去啊挣扎下，即系矛盾又都多。即系刚才都系嘅，即系啊，我既系冲动，但系同时喺我想成为大人。然后喺你个年纪，30几岁系一个好特别嘅年纪嚟噶嘛，即系一个其实自己都觉得自己大咗啦，但系身边嘅人都会觉得我仲系僆仔啦。然后但系我想成熟啲，但系外边嘅人觉得我仲系好冲动咧，即系嗰啲嘅谂法就会涌出嚟喺个慢节奏里边。 即系男孩同男人之间嘅个挣扎咁， 系嘛？你而家就系喺个挣扎里面啦。 我都会有，即系觉得啊，其实自己都大个啦，系咪应该要 成家立室咧？唔该，你下一个就 系年嘅问题嘅， 谂紧系咪要拉直翻头发？ 系开始谂啊，晚餐食咩好咧？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好似已经年纪叫做比较大个，系咪应该处事要再圆滑啲咧？要再成熟啲咧？但系有阵时你又唔覺得自己好大個咁啊？覺得自己仍然都係嗰 即係好似都仲係一個小朋友，或者係都係一個男孩嘅心態。我呢樣嘢係係係一個掙扎上 面，冇壞嘅， 或者係透過一路做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再去諗下新嘅曾比特係乜嘢嘅形象。 係要探索自己多啲，我覺得可能呢段時間探索自己都唔係好夠。 係透過做作品，希望即係2025年你嘅粉絲會見到一個成熟。 系 反嘅系咪？ 系咪三秒剪头发嘅？剪头发。 你首新歌咧，养分里边讲紧即系人生嘅养分啊嘛。人生嘅养分，你有讲唔讲得到嘅咧？讲唔出嚟嘅咧？其实 系。 其实我觉得呢首歌，最大嘅一个字，我好喜欢系伤痕呢两个字。因为我觉得人一世其实背负住好多嘢，即系背负又好似好重咁样，但系你会经历好多嘢啦。童年也好，成年也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傷痕，其實大家都會經歷，但係我哋嘅人生就係因為有呢啲傷痕，先至會活得精彩。所以我覺得呢首歌最大理念就係、是，即係副歌第一句，我們都帶著上勇敢活著，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好多唔同嘅傷，但係我哋仍可以活得好精彩。呢啲係一個經歷，一個養分。所以我覺得啊，呢一啲嘅傷痕啦，我咁樣講。佢如果冇打低你嘅话，咁你就一个好成功嘅人，一个好好嘅人，好精彩嘅人。所以我希望将呢个理念，呢、這个 idea 可以摆喺只歌度，可以 share 到俾大家。 同埋即系呢一刻觉得自己伤痕累累嘅人都唔好喺嗰个唔开心嘅状态里边嗬。 系咯，其 实 曙光总会嚟嘅，我真系觉得、 非常之好。咁我曙光嚟啦，我哋送个甜品俾佢好唔 好？好啊，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you 节日甜品。 我哋讲开 Mike 嘅新歌咧，养分咧，咁除咗听歌可以令我哋个人咧，好似可以 refresh 翻咧，其实食嘢都得嘅， 系佢最中意食嘢， 绝对啊！ 你好似话食咗两底年糕系嘛？两底冇事嘅， 可以俾健康啲嘅， 有啲健康啲嘅就系原来咧，有一啲嘅养分咧，我哋吸收咧会令我哋嘅人咧个情绪好翻啲嘅，就系维他命 B 同埋 C 啦，咁样，咁所以咧维他命 B 啦，即系有助我哋脑内嘅嗰个化物即系合成啊，咁所以你有啲咩食物可以吸收咧？比如香蕉啦、燕麥啦、糙米啦，好似全部都你食唔食嘅？ 你唔食 香蕉最 香蕉咯， 香蕉食嘅 做運動 揀到一樣，係係 維他命 C 咧，咁大家都知啦，即係一啲莓類啊、橙啊、 橙、 奇異果啊，同埋蕉都，所以蕉其實都真係幾好， 係咯。 咁又今日嘅甜品就係 送嘅 香蕉船，香蕉船， 香蕉船， 香蕉船 又有維他命 B。 阿媽話咩係香蕉船啊？我哋嗰個年代先有香蕉船， 我知嘅，有雪糕咧， 佢淨係食雪糕嗰啲啫嘛， 仲有好多 cream 添，係 啊。 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即系带嚟有呢一首歌啦，好想即系呢首歌完整咁播俾大家听啊！所以讲到呢一度先至播曾比特嘅呢一首《养分》，结束今日嘅生日快乐啦！多谢晒 Peter， 我哋以后都叫你 Peter， 真系咩？真系 啲公司嘅同事望紧入嚟，我哋叫翻阿 Mike 啦 ，Mike。 比起咖啡，熟悉的苦涩。就像人生里的挫折，当时为了爱分得不顾身，像孩子无趣的天真，很多的原则慢慢转念了，很多的缘分不需要揣测，生命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角色，人们都带着想勇敢活着，历经了无数个选择，有些事从前都不会晓得，大人悲伤是无声的，现实不断的拉扯，找一个矛盾的平衡，很多的原则 深刻。